般的真心，我只怕时间太无情，纵容你把我忘记。那么长的未来里，什么都是不一定，但我还是要你答应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乐，慧指幸福。 SHE 组合在02年的专辑《青春株式会社》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 Remember。 从小到大会让我们记住的事情应该是蛮多的吧，但是说起来蛮奇怪的啊，其实我想起我的童年时光，好像能够记住的真的是很零星的一点点，而且呢只会是一些简单的画面。让我有的时候会恍惚觉得好像童年已经过了好久好久，好像是上辈子的事情一样。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们能够记住的东西不是很多，但是这种能够记住的就好像是大浪淘沙一样，留下来的都是精华。周华健，怕黑。 如果我说我忍住眼泪，如果我说我不会后悔，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请不要让我如此心碎。如果我说我忍住伤悲，如果我说我觉得好累，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只愿能与你紧紧相依相偎。因为我会怕黑，因为我无法入睡，因为我心中疲惫，因为我厌倦于大风吹。因为我会怕黑，因为我觉得意冷心灰，因为我隐藏我的眼泪，请不要让这一切变成不对，变成不对。这一切

父母亲也会更多一份理解。我们经常会说到常回家看一看啊，忙碌的时候啊，休闲的时候，不妨陪着自己的父母亲吃顿饭啊，看场电影啊，或者是散散步、说说话什么的。念亲恩的表达方式会有很多，彭佳慧《死心眼儿》。 永远有多远，想了一整夜，我才不管以后的路刮风又下雪。也许你没说你爱我，可是也没说不爱我。女人的世界少得很可怜，你说得很对，可是我为了谁冒险？我不是神仙，我也会抱怨，我只要一分钟，你还拖延。爱情偷走 有的人就是执拗，有的人就是固执，有的人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。彭佳慧1998年的专辑《敲敲我的头》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死心眼儿》。彭佳慧的嗓音我一直会蛮喜欢，就是很磁性，就像一杯醇厚的红酒一样，然后让你会觉得别有一番风味。李玖哲，想太多。 你笑着说他是朋友，但你眼中太温柔，我的不安那么沉重，只有你不懂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，属于我的角落，所以你说我那 You've been around. You're

萧亚轩表白，这是他在2006年的专辑1087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。表白需要勇气，表白有的时候也需要技巧，在合适的时间说出一番情真意切的话呢，是很容易打动人的，而在不合适的时间，哪怕你说的话再动人，也许也会遭到拒绝，所以表白要花一点心思啊。周杰伦一路向北。 故事经历的世界

车车身划痕、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？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，防划痕，终极保护原车漆，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%。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！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。 还在担心空气不新鲜、雾霾太重吗？斯图加特推出高效复合防雾霾空调滤清器，纳米抗菌，吸附异味，五层过滤二手烟 PM2.5 达97%以上，车内空气清新，还您自由呼吸。同步微信13911371295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99仙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3033，1391011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房山新闻网消息，基金小镇公益基金会成立。据悉，该公益基金会由北京基金小镇控股发起，小镇入驻结构和基金经理人共同出资成立，以致力公益慈善事业、促进社会与和谐发展为宗旨。北京基金小镇公益基金会主要资助扶贫、济困、扶老、救孤、助医、助学等公益项目，资助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。北京晚报消息，占地145亩的酒井庄57号院，十年间从一个厂区变成了丰台区最大的出租大院。11万平方米的违法建设，流动人口1.5万。这个万人出租大院21号启动了疏解第一拆，预计9月底前就能完全拆除。据介绍，酒井庄57号院这个丰台最大出租大院拆除后，这里将变成市政道路和养老院。按规划，酒井庄路将拓宽为城市主干道通九路，其余用地将建设一座拥有900张床位的大型养老服务中心，解决区域内养老服务设施短缺的问题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诗绘乐，绘制幸福。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。 汪峰2011年的单曲《像梦一样自由》，梦境是自由的吗？或许吧，因为你真的触摸不到它。梦境是能够让你自由出入的吗？不一定。有的时候我们，中途醒来的时候会想接上前一回的梦，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实现啊。也就是说，梦境来去并不那么自由。但是至少当我们在抒发情感的时候，还会用到这样的词语，像梦一般自由。许茹芸，美梦成真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回好音乐，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时光倒回，要美梦永远远离心。